22:05:5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8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这首歌真的是欢欣鼓舞哈， 是来自 Duran Duran 杜兰杜兰乐队，一个名字叫做 Lava Land 啊，就是拉玛灯啊，也就是说有那种火山熔岩款的那种灯啊，估计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见过那种就是里边有水，然后往上飘着那个，其实是油比那个水要轻嘛，然后在里边就形成一个特别光怪陆离的特别好看的那种往上飘啊，然后一会儿又 造型灯嘛， 造型灯，然后就一会儿又降下来，哎 ，Lava Land。 那外国朋友们写歌，他们的这个关注点哈，真的非常丰富哈， 对，拉瓦灯对流模式，就是那种对流模式，知道吧？ 那他作为第一首歌也是照亮了男左女右周二前行的路， 那一定是现在先 light up 再说。 是，今天呢也是到男左女右的1634红的夜晚，赵丽呢推出了二娃老妇哈扎小辫儿啊，然后再看自己的 CD 啊，对，你每个晚上你一到了之后不都整你那点儿啊？ 对对对， 小宝贝嘛。 所以我刚才刚挑的那就是杜兰的一首歌曲。 对，然后大家可以这个比照一下昨天晚上的他哈，换衣服了。回家了， 差不多、 这个还是扎个小辫 儿，还那样啊。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求一下1634红。这个夜晚呢，还是我们陪伴大家度过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 昨天来不及说的告别，留在了某一天，是最大的亏欠。和昨天说再见。挥手说再见，17岁那一年，一转眼从指间溜走，消失不见。 说再见，挥一挥手说再见，谢谢你的出现，十四岁流年最美一天。再见昨天，虽然已渐行渐远， 明天你好的牛奶咖啡，现在对你说再见昨天。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和时间点告别的系列歌曲哈，真的是非常给人一种在某个位置上一下子顿悟的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他虽然是一种离别，但是他笑得还很甜， 是 吧？ 这首歌里面有浓浓的校园感哈， 是 有十七岁一些人生中很重要的年纪里那些珍贵的记忆。很美好，也像是这个晚上，大概你还延续着你十七岁时的习惯，就是听广播，听收音机，听一档陪伴了你十一年之久的电台老节目。今天呢，我有几位朋友哈跟我说，他周围有一些的，我原来以为就学生族朋友会听这档节目比较多，哎，他给我讲了很多其他行业的朋友， 也会有比咱岁数还大的一些老哥老姐也听嘛。 岁数大不大我不知道哈，但是那个确实这个行业挺让我啧舌的哈。 啊，也有是你的同行吧？ 不是不是不是， 之前不是说张璐老师什么的也在听吗？ 那是人家做电视节目的哈，他们因为晚上转播球会很晚啊，所以呢就会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当然了，广播同行应该是大家比较友善的哈，彼此的业务的切磋。 对， 我说的是一些。还有一些领域啊， 那么咱们想不到的领域。 哎呀，那个领域啊，哎呀，真是很厉害的领域啊！所以呢，就让我们带着这种骄傲感、自豪感，再次回到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九月十八号周二晚上的《男左女右》。很开心的是，今天晚上可能真的是熬过了周一的买卖戏的夜晚哈，今天终于。我们很快地挑选出了1634红，而且我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哈，就是这些字我全认识，但是组合在一起、 现在你这要求都这么低了， 哎，你不知道咱们的听友有时候那种网络字眼、 你们的那个名字、 真的不认识， 能让我们都看得清楚认得出来。 我的意思是他的这些字儿，你看是不是乍一下你都认识哈？ 那对， 但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那个把它断句，怎么就是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首先最后管他叫小涛子，这是对的，对吧？然后呢，前面叮咚给摘出来，然后出发再给摘出来，现在就能咱们一起念出来了，叫做叮咚出发小涛子。 我离远看哈，我第一眼看的是什么？叮咚出发小褶子啊， 其实是小稻子还是小涛子啊？我也没看清楚呢哈。 掏粪的掏， 哎，对，小涛子。 叮咚出发小涛子，谢谢你在这个第一时段哈就站了出来，避免了这个极为尴尬的，你也不求红，他也不求红、 对 啊。 前些日子 我们嗷嗷的喊红人的这个尴尬局面。 前些日子我们狼玩的第三时段才选出来。 对，甚至有些时候还没有红人。我不知道头像是不是你本人哈，我们惊奇的发现哈、 又是帅哥， 哎呀，男左女右，好久没有遇到这个男左真人照片 是 呈现的帅哥了啊， 绝对帅哥， 所以特别建议今天晚上 他是属于那种帅哥，叫做应该是叫做马脸帅哥哈，就是那种长脸帅哥是吧？让我想起那个什么来了，让我想起吉安，你是我们的摇滚重镇那个片子记得吗？ 缝纫机， 对，缝纫机乐队里边有一个这个暗恋那个女贝斯手的， 他其实是发型的问题 是 啊、但是可以开心的告诉大家他是单身，1992年的摩羯男啊，26岁一次，26岁两次，这个 卖了就给人家 单身的女子们哈， 嗯， 一直希望遇到和你一样爱听广播的听友、 所以你可以去看看今天，你们今天可以去看看今天的这个，就是长脸帅哥啊，真的是很像那个缝纫机乐队里边那个暗恋建国女贝斯手的女贝斯手建国的那个马脸哥啊，那个最后果然是套着一个马脸跟那个街道上那样抢媳妇儿，好，可热闹了那片子，嗯。 他是角度问题拍的， 是吗？ 他应该还 OK，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这个比例很正常的哈。 好嘞， 的脸啊。 Dennis J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Real as Anything。 Nothing there at all. Real of Anything 来自 Dennis J。 哎呀，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发现今天晚上的这位红人还被人给举报了。 得，红过 红过、这应该是他后来又起一个新名字了。哎呀，我们说过哈，当过红人一次呢，就不要再求红了。尽管男多女优现在对于红人呢，可能这个求的队伍会小了一些，但是没关系啊，还是要让一些新朋友哈有这样的可能。 这叮当出发，这一出发 完了， 让人给认出来了。 对，几个人举报、因为现在我真的已经记不住太多了。 你谁能记住他把自己名字改了？那你哪记得住？ 可是为什么随遇而安的男子能记住呢？ 你记住了那照片呀、那随遇而安男子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专业，他是图片专业呀、对吧？ 哎呀，所以呢，叮咚出发的小涛子，您先一边歇会儿。然后呢，其他的小伙伴可以继续的为今天晚上的红人那个再助力一下哈。 所以说，在网络上，如果你真的想二次那个给自己整容，整彻底 以前照片你得都删干净。 对，整彻底点还是有可能的，让人家就彻底不知道你是谁，是男是女，是老是少，那就是你把所有的这些都给。全都给换了啊！也许别人就还真是没法、 但是架不住有人会截图，还会存图， 对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如果你做了一些改变，你要有勇气承担这份改变带来的这个接下来的一些议论也好 啊， 或者是别人会对你产生的好奇感，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勇敢地正视它。 有人喜欢，乐于。玩这种事情，有人就你比如说像我想想都累，哎呦我天哪，就假装一个身份，然后开始就是隐藏在一个角落里跟人家用另外一种身份聊着，我想着我都累。 小号对吧、但现在呢，其实网络管理已经越来越严格了哈、我们会发现它会和你的手机啊、关联，那其实每个手机号背后都会有一个机主啊，它都是有身份证注册的， 那是， 所以这个网络已经不再是说你真的是键盘侠隐藏自己， 原来是 怎么说了， 原来说是你有一个网址啊，有一个这个什么什么 比较 查到 ID 号什么的， 对，就是那个可能还是比较麻烦，但现在可能真的是相对哈、非常容易 注册，必须你先验证你确实是这个人才行， 是的，所以呢请收起你啊这个阴暗面的那一些东西啊， 键盘侠不好当喽、 对，要对你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任。22:24，听一首翻唱版本的、最新翻唱版本的老歌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第二十段见。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

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明天本台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8日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佣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倩。 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刚刚有一位朋友，他也不是故意的，他说我听有一天晚上不就是有一个朋友， 对， 他二次求红也成功了吗？ 当然那是我们的那个次选的动作啊，就是不是主选动作，主选动作难度系数比较大，首先先选那个没红过的。 对，我们还是渴望一位全新的人物哈，登今天晚上的红人啊。 对， 希望大家呢继续来求红。此时此刻呢，也到了叶倩该讲冷笑话的时间了。 那看来我先讲讲你姐姐的事儿，然后再选一个红人。哎，她美丽的姐姐韩美，韩美这个年轻时候也，我昨天说了，她年轻的时候这个相亲的事情啊，然后她也有过自己的那种懵懂的恋爱期啊，然后她也有自己心仪的人。你比如说啊，有一次是公交恋情啊，发生在这个韩美身上。那韩美呢，有一次放假回家啊，坐车回家，她这个旁边啊，哎，就有一位她，等于说她是韩美也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男生啊。不能说是小鲜肉，但是肯定是帅哥，是那种啊，就是一种长脸帅哥吧啊。韩美估计也是喜欢这种马脸帅哥、长脸帅哥那样类型。哎呀，特别心仪，韩美就哎呦就坐不住，一路上啊绞尽脑汁啊，就想着，你说一个女孩又不能主动跟人搭讪，你说这怎么办？这个哎呀，他就一路上就想着怎么搭讪，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就眼看着就要到站了。哎呀，这给你姐急的呀，急的你姐就是哎呦，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坐立不安的。这时候呢，那个长脸帅哥呢就瞟了你姐一眼，哎，马上就是特别特别那种体贴的说道啊，那个大姐没事，马上就要到站了，别急，车站有厕所。 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用 Cube 这个嘶吼啊，代替一下你姐姐当时心中的嘶吼。哎，你这个人，你大家听见韩立刚才最后那笑声了吗？就是每每当韩美出丑的时候，那包袱抖出来出丑了，韩立笑的，哎呀，灿烂极了。 不光我笑， 在我旁边， 在收音机那一端很多听友也笑了。 很 那你 怎么 笑不是笑吗？这挺有意思。 他的那种笑跟你们听笑话那心态不一样啊，不一样。他从心底下，他就是那种发狠的乐他姐啊，这没办法啊，真是。嗯，看来你们俩姐俩还得修炼。 爱说什么说什么啊，此事与我无关，我也就是跟听客们一样的心态，好吧？ 好好好。 22:40，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 你看，这心里还波澜的，你知道吗？ 韩美刚才肯定是把我画个小圈圈了哈。好吧，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你的嘴能把感情说死。昨天晚上跟老公聊天，他突然感慨起来，说人这张嘴啊真是奇妙，几乎所有的人情关系都要靠着说话来维持，同时也会被说话不恰当轻易的就破坏掉，所以才说语言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为你攻城略地，也可以让你万箭穿心。读书的时候，班级里的小唐和小冯关系很好，有一次小冯请了一个月的假，大家都在猜测他去干什么了，每每说起来小唐都是一脸神秘莫测。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跟我们说了，小冯的爸爸出车祸了，高位瘫痪了，你们几个知道就行了啊，千万不准告诉别人。结果可想而知，没两天全班都知道了，大家看小冯的眼神都变得怜悯起来。不久后小冯就跟小唐绝交了，他本来就不愿意被人同情，所以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只告诉了好友小唐，没想到小唐顺嘴就宣扬了出去，两年多的友谊瞬间烟消云散，毕业照都没有在一起合拍。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两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该说的可以说，不该说的别乱说，别没话找话，要把话说到心窝里。这在饭局上看得尤其清楚，有些人喝了点酒或者情绪被带动起来，就口无遮拦，信口开河，吹牛者有，把隐私机密当成谈资的也有，更有甚者直接向着熟人开炮，在自己人心上扎刀子，如此这般事后往往懊悔不已，不仅损害了形象，还容易惹是生非。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许多就是在那不几句不恰当的话里变淡了，嘴上要有个把门的，宁可不说也别说错，宁可说错也别伤人，懂与不懂不多说，心乱心静慢慢说。据说神创造人之所以给我们两只耳朵一张嘴，就是要我们少说多听，一个管不住舌头的人大概是不值得深交的吧。我家邻居是一对非常很好的关系很好的小夫妻，前些日子两家人还一起出去吃饭，因为妻子刚考了驾照还不熟练，所以老公就尽量让老婆多上手开车，他一般坐在副驾驶上指导。但那天妻子的状态不是很好，抢了两次红灯，还差点蹭了公交车，开起来很颠簸，弄得大家有点尴尬。老公的语气变得越来越急躁，从轻言细语到挥舞着手臂， 烦躁的指着路标的标志牌儿，哎，你看到没有？这个叫减速慢行。哎呦，开车你要多看看四周环境，尤其在路口，多看看后视镜和记录仪。他说的句句都对，分毫不差。老伯却越来越紧张，面红耳赤，终于在避让横穿马路的自行车时，狠狠地踩下刹车，扭头对老公尖叫一声：“你能不能把嘴闭上？我也是门门考试都高分考下来的驾照，你不就多开了一年车吗？”之后到了餐厅，他俩还是在闹别扭，吃完饭才勉强和好。夫妻之间的好好说话是起码的礼仪，不要总把宽容用在外人身上，对家人说话其实也需要方式方法。你可以跟蛮横无理的路人讲理，为什么不能跟枕边人多一句温存呢？仗着爱人不会轻易离开，就把负面情绪发泄到对方身上，这样是特别不好的。我曾经对老公说，任何时候希望你能照顾到我的情绪，体谅我也是这人生逆途中生活不易的行人，不要像外人一样冷嘲热讽，恶语伤人，对我多一点点温柔。媒体报道过一对百岁老人夫妻，从来不吵架，说话都是商商量量，虽然少了些烟火气，但未尝不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我把真心捧给你看，只求你也能如此待我，唯愿款语温言两不辜负。我有一个上司，伶牙俐齿，心直口快，但是说话非常有技巧，从来不会让人不舒服。公司的前台周周以前是做客服的，也很擅长与人沟通，所以遇到难搞的客户，大家就会叫他来进行帮忙回复，有时候很快就能解决，有时候就要十几分钟。但也因为我们占用了周周的时间，导致他连着两天忽略了一位来参观考察的客户，让人家在沙发上干等着。虽然他态度诚恳地跟客户道了歉，客户也表示理解，但合作还是没能顺利达成。按道理，上司完全可以把我们叫出来痛批一顿，因为的确造成了损失，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告诉我们以后请教类似问题可以用公司的办公软件发信息问答，省时省力。上司也找到了周周，心平气和地说，我知道你最近的工作量有所增加，既要兼顾到公司内部的业务，也要应对外面的访客，能把所有事情都处理得顺畅真的很不容易，你愿意主动帮助同事当然也值得肯定，但你要分清工作的轻重缓急，像前两天发生的疏忽就不太应该，毕竟给来访人员更多舒适的接待体验才是你主要的任务啊。只有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公司才建议你去分担其他工作，从而获得晋升。他很清楚周周并不想一直做前台，也很清楚他急于和大家搞好关系的心情，但业务损失是客观存在的，于是他采取了委婉的语气，首先赞扬周周好的表现，拉近距离，再用失误使他产生愧疚感，最后提出解决方案，也给周周一个改错的机会以及晋升的希望。事后周周跟我们说到这些话，满满的是崇拜，他真是太厉害了，明明是批评却没有让我感觉难受，而是反思了很多。我听完后也非常佩服，在职场里好好说话就该是这个样子，把话说圆，把话说活，一切为目的服务，避免多余的情绪，要为对方考虑，提出可能性。如果上司只是通过严肃批评了了事，很可能会扼杀周周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对他日后的同事关系蒙上阴影。至少看起来我们被批评是因为周周的工作失误，上司的这样的处理方式避轻就重，有警告也有勉励，不会被下属怨恨，而且一定能拉近上下级关系， 提高效率。我们都希望从对方的话里得到正向的反馈，所以在职场沟通中，换位思考和同理心非常重要。学到这一点，就很容易处理好复杂纠结的职场关系。你总是为对方好，对方又有什么理由拒绝与你维持良好的关系呢？四坤在言道中说道，过去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也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人的立场是可以改变的。面对沟通的各种困境，我们应当尽可能用一个好的问题引领他们去看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而不是糟糕的一面。人和人说话的秘诀就在于此。所谓好好说，就是用良好态度表达出示好的情绪，最终求一个最好的结果，达到共赢。友情如此，爱情如此，职场如此，一切人情往来皆是如此。别让言语造成的裂缝不断地扩大，成为黑暗的深渊，吞噬掉你的生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在世，不可预估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我们希望别人理解自己的苦衷，首先就要学着理解别人的苦衷。把话说死，多一堵墙；把话说活，多一条路。是要处处高墙无路可走，还是要条条大路通罗马，只在你的唇齿之间。把话说死的人才是一个小笨蛋呢。愿各位男左女右都懂得说话的技巧，懂得用你的嘴传达正向思考和正向的情绪。愿你能够在与人沟通中更好的让别人了解你，也喜欢你，带到一个愉快的氛围。 一封信，两年都没动笔，三个字，过了几个四季，你是有多想逃避，来不及问问你，我已经错过相爱的日期。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你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一个人在夜里想的太多，你 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该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暖文章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陷阱》啊，喜欢玩各种视频的朋友对这个副歌应该是很熟悉的。好啦，暖文章冷笑话都结束了，今天晚上的红人也亮相了， 终于选出一位了。 是，谢谢这位女性听友啊，很靠谱，李伟林，嗯、 李伟林 ，JWL。虽然平常很少看到你哈，但是在男左女右需要你的时候，姐们站出来了 啊，是一位女红人，今天 是的，在。第一个小时即将过去的时候呢，我们的红小树已经长到了1.16米了， 这简直是太茁壮了， 不费吹灰之力是吗？ 对对对， 但你不要忘了哈，刚刚还是没有红人的局面， 没有红人的局面一样不影响这孩子长个儿。 好吧，谢谢你哈，还有其他的小伙伴们啊、如果今天晚上还是没有睡意啊，明天早晨也不需要特别早的起来的话呢，可以再听一下哈， 再听一会儿，比如说我放一首歌曲啊， 这歌怎么那么长、 啊？那我这歌是属于艺术歌曲、嗯， 我的歌不艺术啊。 但是无论它艺术不艺术，这个时段就剩2分半钟了。 对， 听听2分半钟的一首其实长达8分钟的艺术歌曲啊。 所以艺术有时候也会要和现实哈、啊、相结合、啊。 现实的这个时间是有量的。 好吧，我们第30段见喽。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3:05。本来呢，我一般是不会在晚上放节奏这么快的歌曲哈，但这首歌叫做《Good Time》，来自王若琳演唱的《好时光》， 是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首非常开心的歌曲哈。 这个不像那种三天三夜一定要嗨到极致啊，但是呢，这种轻松愉悦呢，持久性可能更长。这个 party 的这个轻松环境啊和氛围可能会持续到，你比如说那个三天三夜，它可能就三天三夜，但如果是这样的小节奏的话，它可能 很久， 对，它可能这一个月都是这种主题啊，每天都宾朋啊满座的这种感觉。 因为其实从这个星期开始呢，各位就要启动这个喜迎中秋，然后再喜迎国庆，大家要遇到很长的假期， 哎，续航一下。 所以呢，带来这首 Good Time 好时光。而此时此刻呢，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晚上的红人哈，虽然我说不常见到他，可是他说呢，丽，我初中就听节目了， 开始听节目是初中， 我那个时候还被念过一次留言呢，中间呢在学校里，大学都毕业两年了，我现在大学毕业都两年了， 到现在是已经进入社会工作两年的大孩子了，是吧？ 对，我今天呢有一个朋友哈，他跟我说他遇到了一个这个音乐人，非常喜欢听我们这档节目，然后呢非常喜欢我的声音，然后呢，他说要给我写歌，我给拒绝了啊，我说我唱歌多难听你是不知道吗？我胆子也没有就是其他人觉得又那么大，就是唱的不好听也敢去唱的人， 他胆大呀。 但是我觉得谢谢他的诚意哈，但是我真的不想去毁一首好歌。这个老天爷给每个人的技能也好啊，或者说你的吃饭的饭碗也好，大概都是比较有限的吧哈。 对， 你不能说指望着自己方方面面都很赞，但是我今天还是为此呢高兴了一下。如果这位朋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谢谢你哈，专业的音乐人， 他是 非常喜欢我们业余的广播， 他是有能力给你修音准到能出一个成品的，比如说 EP 单曲什么这都行，但是出一张专辑呢可能会非常非常累，非常累而已，就是他报考了这个 专业歌手现在都不出专辑了， 对，他只要他都有死的心，你就应该有埋的心。 我干什么啊？也许哈，我们说过男多女幼，等到有一天他真的不在各位这个熟悉的时间在你耳畔响起的时候，或许我真的很想唱一首歌，就算留个纪念吧，对吧？所以但愿这件事情呢还是不会那么快的发生。 对， 不过真的有时候当这件事情已经常态的发生了很多很多遍，就是你重复了很多很多次，它依然会成为你的热爱，那这件事情才真的是真爱。 是有这功夫啊，就是录一个系列的女友暖文章什么的，这个我估计对于你来说更有意义啊。 我跟你讲啊，就暖文章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在广播里听它会有一个陪伴的行进感， 是， 但是如果真的把它灌成很多很多很多， 那鸡汤文天天有人看，对吧？没有你这就不新鲜。是， 对啊， 只有在我们那特殊时间段有一个特殊的十分钟之内， 对， 这还好啊。 然后时不时在听的过程中还能听到我的现场的一些瑕疵哈，这才能有生活的真实感吧，你才觉得此刻我们是共同度过着相同的北京时间。 好，听一首幽静的歌曲。 Consider this the phase of hopelessness. Consider it a dream and it'll stay. When nothing else remains except these broken jewels, our deaths will be engraved. sleeper, Karen. Consider this a day of wasted shoes. Consider except these broken souls, our deaths will be 一直到不知道。 非常喜欢这首胡夏翻唱的《知道不知道》，和刘若英的那一版比起来呢，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处在于他们都很稳，真的有那种人声哈、啊、能沉得下来、沉住气的感觉。 我就更喜欢那些器乐部分啊、比如说这个手风琴部分，那个很安静的一些就是长的垫底铺音的那种感觉， 是将整个这首歌的调性和氛围哈、营造得非常好。虽然说听这首歌很容易想那部电影哈， 你想的是哪部啊？ 就是刘若英和王宝强这部电影啊。就是这首歌不就是来自于那部电影吗？ 是。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真的是时光荏苒哈，有许多许多当年印记里的东西，其实真的被时间一点点冲刷掉了。所能想起的大概就是真的是走心的一些内容了。现在改名不算晚，这位听友在两分钟之前用他的 pad 登录了微博，然后嘞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此刻感受的小纸条。可是我还是有兴趣守在电台边听爱的更久点，男左女右，偶尔点个歌，运气好的话播出了然后录下来给自己听。 这运气要不好呢， 那就听着呗， 录也录不着，我们播也播出来。 现在其实不需要录，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可以回放的嘛， 它回放它有那个日期吧， 对，可以就是让你找到。它在回复的是我在九点钟今晚九点钟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哈，我说就是生活里，做一个有趣的人，做一个能够持之以恒保有自己热爱的人，就容易在外界不管怎么纷乱，怎么看到什么东西影响你情绪的时候，你都会守住自己的小确幸。我最近呢学会了一种鞋带的系法啊，就是把它系成四叶草的形态啊，就是传统的不就是很简单的一束就完了吗？ 学一学了。 其实这个挺简单的啊。然后我呢就在朋友圈里 po 了这个教程，因为它就是一个10秒的小视频嘛。 这个女生实习感很重，因为男生不会去记这种。但是男生，你说你如果说你教会一个女孩记这个，那你也挺有意思的哈。 多好看呢！然后因为四叶草是幸运草嘛，就是有吉利的感觉，所以呢我就很注意我身边的人啊，他们每个人都会看完说，哎，韩丽我学会了，但是我已经快摁了100遍了，就是那视频嘛，因为它很快嘛，但是他们不会在自己脚底下真的去运用，我是觉得很好玩，所以我基本上在家里，刚一出门的时候，因为很着急嘛，就不会这么记，但是我只要上了出租车，正好有时间嘛，我就把那个鞋带用这个方式 拆开来系上去，系下来拆开来系上去， 真的非常简单，熟能生巧。我真的发现哈，我不知道其他小伙伴们在看一些精工戏的时候有没有和我同样的感觉哈。我真的觉得在古代的时候的女子 更 别管怎么地啊，人家肯定是要多一些技能， 还有一些这个很讲究的东西，一打扮可能不比你们时间短， 时不时做个糕点对吧，再不就绣个荷包啊，又懂这个香啊，还懂那个曲那个调。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古汉服啊，或者是就古代的那种装束，无论是哪朝哪代啊，就只要是古典装束，就是现在很少能再拿回来穿了，就是说不能普遍流行，就是因为穿它是需要很需要很大的讲究，很大的礼仪。第二呢，就是里三层外三层，需要很多的时间，甚至需要别人帮助你才能穿上。自己没法自理的一些衣服着饰是有很多的。第三，穿上以后行动的问题。这个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社会的节奏，这种服装肯定是不会被普遍那个留下来的，就是去应用的，去广泛应用的，广泛穿戴的。但是你说美吗？那它肯定美，讲究吗？肯定是讲究。 这个呢就说明哈，在不同的时代里呢会有一些应运而生的东西。 是， 当然我更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光是有一种外表美啊，就尽管很多人说好看就重要了，但如果你没有一技之长啊，没有一技傍身的话， 你还是不能够让一个人持续的对你产生兴趣，对吧？你不管你是争宠啊，你是希望能够一直延续自己的魅力，但你一定要提升自身的价值和你自身的发光点。 是我唯一的发光点，就是我会争宠。 不，你争你 唯一的价值，哎、我的唯一的一技傍身就是我会 争斗。你也得有自己的这个拳头的项目， 是啊， 是吧？你是哪怕你放个 不是，你看很多那个宫斗戏都是，其实他没有任何本事，他除了有美貌就没有任何了，其他没有任何啊。但是呢，就。那在没有任何的情况下，大家都是在这种一个状态下，那怎么办？就开始产生了谁的心计更狠，谁的心计更高。 没有，其实你没有看，现在已经不再是那样的宫斗戏了。 当然，现在你说有很多侍女为什么就出位了？因为她有的是琴棋书画，那本事那非常高啊，是吧？ 是，就是她让我们当今的女性呢，就有一种自己的反省里，就会发现你有没有这样的本事？ 嗯， 你那小厨房你经常进吗？啊，我每每看完这样的戏，都会觉得 这个对我做不出你 那 么 好吃啊。 我虽然在厨房做不出皇上爱吃的点心，但是我在厨房给皇上生了个太子。这也行啊，这也行。 哎，总之呢，无论你所看到的哈、啊，所想到的，它其实都会影射到你自身的生活中去。 对， 你从中能得到一些对自己的什么警示？你的生活比当年的深宫一定要丰富很多了。可你为什么还无聊寂寞呢？ 你看看 那些无聊寂寞的女子，她们都会找事儿做，你为什么不会找事儿做呢？ 来， 是吧？ 去没事找事儿去啊。艾米莉亚·特里尼这首歌曲啊，稍微给一点劲儿，但是不会是特别闹的那种歌。

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3，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晚上全新的一周的周二最后半小时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也是一个全新的红人啊，我们差点选了一个旧红人，但是一个全新的红人还是啊立在了这里， 立在这里的就是一位女士哈，李伟林 JWL， 我们要去你家里做客。那至于我是谁呢？不重要了哈，我还会陪大家有26分钟的时间。那这位听友呢，是1993年，今年25岁的女子啊，她目前关注了32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男左女右的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她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她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她关注的人还真少，就一页就够了哈。 嗯， 喜欢春妹喜欢吃秋葵 啊，哈哈，秋葵当然是喜闻乐见的一种食物哈、啊。最近几年当然吃得很好，吃得很多啊，近十年来啊都是大家逐渐都喜欢吃起来这种东西。 对， 之前少见，在这个市场上属于稀有菜种，后来就慢慢的就 还有营养， 哎，什么秋葵啦，我记得之前还有什么芦笋啦之类的，这些后来都是普遍了啊，而且大家都疯传这些才是真正的健康食品，这是对人体简直就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那种啊。 是，说到这个食材哈，说到这个榨汁儿，刚才有位听友榨菜脑袋，他今夜呢长夜漫漫无心睡眠、 啊、哦， 看着几个石榴不由升起榨个石榴汁的想法， 是刚才讨论这事儿了。 哎呀，想起来就做起来，也算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但是呢在这里哈，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他说这里我要求助一下啊，我在榨石榴汁 啊， 我是一颗一颗的放， 哇 真好看啊，说真话，榨汁机里面榨的怎么感觉有点酸涩， 你连皮一起榨、啊、 怎么破呀，要添加什么的好呢？ 添加什么？ 首先是这样的哈，我不知道现在你买的榨汁机的这个刀的这个功力哈，已经到这般的厉害程度了吗？ 嗯， 我个人建议是不能用榨汁机榨石榴汁， 没办法弄出来。 应该用破壁机啊、就是大家可能用现在也， 我这等会儿我脑子有点没转明白，破壁机，您这是一什么机器？ 你们家没有破壁机？ 我这啊，这哎，我忽然想起这词儿了，这是在这《三体》里边，我是你的破壁人。你们家现在不用这种破壁人了，用破壁机了是吗？ 那看来你们家真是没有。 我知道你说那个叫什么，就是我在新疆我看过，因为新疆盛产石榴，他们啪一抛两半，然后也不会像你说的那种包皮。 你说那是压榨、 那个、对压榨机，然后就是 那个是在很多 一压榨， 对，那个是在国外也好，或者是北京也好，也有那种就是路边的榨的那种， 对 挤压的。我说的不是那种，我说的是估计注重养生的哈，在家里喜欢喝豆浆啊，榨一些五谷之类的，大家都知道破壁机、 哦、破壁机， 破壁机的概念就是什么，它会把这个植物啊还有这个水果的纤维把它最大化的， 嗯， 因为它的刀和它的这个转速非常快， 对， 它会最大化的让它变成废沫啊， 榨汁机， 废沫、啊、 榨汁机所干不出来，榨汁机它也有一个滤网网壁， 是，而 破壁机好像就是没有这个滤网跟网壁了是吧，直接就是卷咔、这全都是豆浆 了，是，它是用在这个健康学上的一个说法就是、所有的食物的籽儿啊、皮儿啊、瓤儿、 那个， 你全部都能吃掉， 不用滤网了啊，整个全给你弄稀了。 这个呢也需要，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石榴的这个核、这个籽儿是非常硬的。 最后用一个滤网从那儿咔倒出来。 对，就是一定要用一个滤网，这样的话呢，就会避免你这个过程里呢会好一点，而且 对， 石榴如果说没有感觉汁儿那么甜美的话，其实还是石榴本身的问题啊。 不是， 榨石榴汁呢，还是不要放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东西。 对，首先皮你一定得剥，然后你要不剥皮进去了，那肯定是涩的，苦的涩的。然后呢，你如果仍然觉着有苦涩的味道，那酸涩的事情就是来自于它的核，那你没办法。 因为它的那个核在就在它的那个中间呢，你没办法弄它，你只能是说 对，所以说你的榨汁机不要用它来榨石榴汁，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功率啊，一般来说是榨汁机都没有办法完成那个榨石榴 了都， 所以还是要用破壁机啊。这词儿你今天晚上 记住 第一次听啊， 那三体里边记住这个我是你的破壁人啊， 我估计很多听友。因为其实破壁机最早呢它是在美国，然后因为这个机器我是关注它很多很多年了，最终呢真的要感慨啊，这个我国人民的智慧和这个改良 啊，对，因地制宜， 然后价位各方面都没有原来那么贵了，然后大家也能实践了，因为它榨豆浆会比你豆浆机还要好。 对啊， 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过日子或者家里生活饮食比较丰富的都会有破壁机啊。 对， 你今天过生日我送你个破壁机、 啊、不是，我有不用我有啊。 那我刚才说你咋不知道呢？ 但是我们不管那个叫破壁机， 那叫什么呀？ 我们仍然管它那个应该是叫什么搅拌机啊，叫什么机 啊？你这啊，你那个就是早年间我也买过，它那个就属于简易的，但这个真的是破壁。破壁的概念是什么？它会加热，就是 是加热呀， 在你榨汁儿的同时它还会给你加热，比如说你榨五谷的汁，然后它会最终从凉水给你变成热的饮料。 我不太在乎， 毕竟你是个男子， 对，我不太在乎厨房器具的那个名称。我今天回去问一下，也许真的就叫，所以就叫破壁，所以我就是孤陋寡闻。我一直觉得它那是一种搅拌机，你知道吧？ 这 我那也能加热呀，所以我估计你说的就是那个。 那可能是因为你们家有小朋友，应该会有的。这个 我不太去关注这些， 因为我特别喜欢榨汁儿，所以这些东西呢也愿意玩一玩啊。 对，厨房里的耗子是什么颜色我根本不知道。 那谁家有啊？我只知道米老鼠是什么样的。所以榨菜脑袋啊，好好的保留你现在的榨汁机、啊。 说完以后榨菜脑袋根本就没有什么口，没有什么兴趣再破壁下去了。 我教你个最简单的，如果你想喝石榴汁的话哈，你就拿一个 嘬呀，拿管插进去嘬的， 把你所有包好的石榴籽儿放到一个食品用的那种密封袋里，你就在上面擀， 我还以为 把汁水擀出来， 我还以为人捂到明天发毛要出汁儿了。 Angel eyes that old devil sent, they grow uncommonly bright. I can see my love's been misspent on angel eyes tonight. So drink up all you people, ponder anything you see, have fun, you lucky people, 'cause the drinks and the laughs got to run. The facts are uncommonly clear. I've got to find my number one, 'cause my angel eyes ain't here. So drink up. 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 记忆里很熟悉的歌，肯定现在生活里比较少的听到了，但是在这个晚上听到呢，也让我们的听友不再一二三见。他说那些年电视上有点歌频道经常会播放这首歌的 MTV。 对，这首歌在这个各大卡拉是吧，都非常 OK。 亚小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也想男朋友了，她说此时此刻呢，跟男朋友分别在不同的地方，一边听节目一边给对方写小情书。听听小情书， 小情书也是一首歌。 真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这样我们能好好享受此刻，又想时间能快一点，这样就能快一起不再分开，就能快点在一起不再分开了。 像我们 我亲爱的，我抒情呢、 啊、 我亲爱的小太阳， 我亲爱的兄弟 人家最后一段话这个很重要的， 好好好， 我亲爱的小太阳，我爱你。咱得替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午夜哈、啊，把他最想说的话得告诉他的男朋友啊。这是1992年的一位朋友，今年26岁，他想男朋友了啊。突然之间，老阿姨、老叔叔， 嗯， 也好久没有写小情书的 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这个孩子还是一种患得患失的这种前面、啊，还选择的比较清晰，思路就比较清晰，因为他想要快是为了什么？ 嗯、 他想要慢，他又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是挺好的。 就像我们说，爱给人给予每个人的都是又有软肋，又有了盔甲， 是， 就是你又觉得自己勇敢了，又会发现自己有一些胆怯的部分了。 你看，像我们这年龄，我们就只想慢，不想快，特别怕快，因为快了，就是很多事情就又像那个过眼烟云，就像走马观花又过去了。我们实在是太怀念20岁到40岁这个时间段，因为唰的就这么划过去了。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就像你们这样，我们的后代，我们的这个年轻人，还有我的这个孩子，我总想让他们慢点长大，再慢点长大，好好的享受的童年跟青少年时光。 因为你已经把爱情变成亲情了、 嗯、 对吧，一个家庭的感情了。而雨果说， 雨果都来了， 对对， 维克多雨果， 雨果、我下面要朗诵了啊。 好， 雨果说，爱情是什么？把宇宙缩减到一个人，把一个人扩大到上帝。如果我爱你，你就是我的整个宇宙，我的所思所感都与你相关。如果我爱你，你就是我的上帝。当我遇到困难，只想你来拯救。但是后面是我说的啊，前面是雨果说的啊。 听出来了。 To keep you indoors, there is nothing for you to do but keep me making love to you, love to you, ooh, love to you. And I can tell by the way you walk that walk, I can hear by the way you talk that.Love you. 别凝结成湖泊，就当我只是做了个长长的梦，醒来同桌说下课了。你还好吗？你喜欢我吗？雨下的那么大，我没说完的话你听到了吗？用青春写的情出都是当初看见你走过荒漠，在我耳边要我别哭，用时光写的情书，一字一句祝福，想听你轻轻的阅读，却没记住。 这首是来自何洁演唱的《小情书》，因为刚刚那位听友不是说一边听着节目，然后和他的男友在写着小情书吗？ 对，一边听节目一边写小情书， 多浪漫呢！ 听着，我们也没说出什么浪漫的话了，也不能也亏待您了。 我都把雨果的话都说出来，还不浪漫呢？ 您这雨果加不住后面加上您自己的话， 怎么了？那是大家一起共同感觉的，对吧？ 那个力量与美的体现。你是力量啊，雨果是美。 总之呢，确实爱给予人，有时候是慷慨的，有时候是自私的。自私就是很想独占啊。 对。 哪怕他去工作啊，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都恨不得他时时刻刻在想着你，对吧？ 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雨果的时候，忽然想到，因为都是大文豪嘛，忽然想到尼采。但是我想到的尼采，他那句话比较恐怖，就是说，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同样在凝视你。 这怎么恐怖、啊、 嗯， 确实是在对视啊， 是在对视哈、啊、 对， 这是一种凝视。 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呢就要到这里和大家 say goodbye 了，然后我们的小树也长到了1.81米哈，这两天都是非常帅气的身高。好吧，那就谢谢今天的红人了，祝福你之后的人生也会红红火火，我们的李伟林， 谢谢你今天晚上当红人当得相当不错。 嗯，听完叶谦这首歌 身高正好， 我们就要喜迎9月19号全新的一天了。 明天见， 晚安。 晚安。 I held on to that moon as long as he was there, just holding me, but it means nothing to moons you see. Once I held the moon, a lover's ploy was not his to give.This is life, he said, enjoy, but it wasn't mine to live. I let the moon slip through my fingers.